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好。翻嚟恆哥，翻嚟最後一節，呢、這個你睇緊 My Radio 呢個係傾偈會。咁啊，頭先我一路錄音啊，喺度講，跟住我話黃毓民咧，即係有做過啲做錯過啲咩事咁樣。跟住我老婆喺出邊聽到佢更正我，佢話唔係喎，黃毓民做咗好多錯事喎，做咩錯事喎？咪就係包庇馬草泥啊，劉墉啊。呢啲咪反骨仔，呢咁样系咁样好难讲嘅，即系人无完人系咪先？有时即系你冇理由因为呢啲嘢批评系咪？即系 大事上佢一件都冇做错过。 就 系对住嗰啲咁嘅卡拉苏就可能 唔系，因为其实搞政治组织真系好难，即系你其实你即系再加上我哋冇资源， 嗯。 即系喺冇资源嘅情况底下去搞政治组织，系好多系靠理念去，或者系尤其是激进派，好多时候系靠一啲靠一道火，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哋一道道议题咁样，有议题嗰阵火红火绿咁样。即系我哋始终唔同譬如做组织工作咁样，咁你民主党做组织工作做得好好，你好少见佢有一啲铺面嘅党争。即系佢都有嘅，其实佢唔系冇嘅。即系公民党系好铺面啦，而家铺面都好紧要啦。而家即系公民党四分五裂咁点咧？即系公民党其实仲好笑，即系成日话我哋激进派分裂好笑，其实公民党唔分裂仲好笑。 嗯， 即系你与其话激进派分裂好笑，你倒不如话公民党唔分裂嗰下嘢好笑。你有乜理由咧？即系你一个党咁样，你个党咁样几个主要成员吓咁、啊、样，跟住然之后你啲党员会连同其他党员。即系你公民党嘅成员啊， 嗯、 即系譬如梁家杰啊，嗰日有开即系个反歧视记者会，公民党郭荣亨好似都有去啊嘛，连同其他泛民主派嘅议员，同连同民主党啊，连埋叶宝林啊、长毛咁样去开个反歧视，就系、是、攻击范国威同埋毛孟静，而毛孟静其实佢哋党员嚟嘅， 大义灭亲 系啦。咁喺咁咁，你呢度已经分裂咗一 part 咯，你唔系大义灭亲，大佢老母啊，佢有冇得大义啊？ 佢 梗系唔拉大，佢梗系唔拉大义啦。即系我哋要小心用字啊嘛，即系你要留意，即系陈云成日讲语言系革命嘅一部分啊嘛。佢有捻大义， 系 屌你，佢根本就唔用歧视呢个字眼 吓。 好啦，你咁样去攻击自己嘅党友，咁你喂，咁你党冇统一嘅立场嘅咩？喂，你呢啲唔系个人操守嘅问题嚟嘅，呢讲紧嘅就系话对待香港人口政策，即系而家范国威同埋毛孟静俾人攻击，就系嗰个咁嘅登报声明， 系 嗰、那个就系关于香港人口政策嗰个问题，应唔应该源头减人？喂，呢、這个系呢、這个政策嘅问题嚟嘅，咁你党嘅要有一致嘅立场啦，系咪先？咁、你做何为一个党啊？何为一个党啊？系咪先？咁你好啦，跟住然之后，喂，你唔系、啊，你米高峰外交好捻好捞好笑，即系好似黄毓民叫我做早晨节目咁样、啊，米高峰外交开记者会批评自己嘅党友，呢度分裂咗一 part 已经好笑，跟住呢度已经有个分歧啊，有一 part 分歧已经好笑，跟住然之后，当你成个党。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同埋其他嗰啲学者组成一个真普选联，仲自己成个真普选联落緊区吓，讲緊自己嗰个咁样嘅普选方案嘅时候，与此同时你另一个党员汤家华就走咗去北京去 sell 自己嘅方案，跟住然之后仲范徐丽泰激切赞赏喎，呢个方案好啊，唔合乎基本法啦咁样。一个党咁样分咗喺唔同嘅议题上面咁样分开咗咁多样嘢，跟住你嘅党员其中有一个会同北京去沟通。交流仲离谱过走入中联办，你知唔知呢件事？仲离谱过走入中联办，走上去北京去讲自己嘅方案，然之后北京仲话 O K 咁样吓，派个范徐丽泰出嚟啊，呢个方案好啊，啲咁样。你咁样个党仲唔分裂？你个党应该分裂啦，系咪先？即系呢个唔系话中意分裂啦，而系你喂你政党系靠咩嚟维系？你靠理念啊，系咪先？你个理念都四分五裂，而你嘅党仲可以维持到嘅，咁你个党究竟靠咩维系嘅咧？即系话，即系你而家公告天下就话俾人听，我公民党唔系靠理念维系嘅， 嗯， 即系等于以前人民力量嗰啲勾屈，一个组织入边可以左中右都有嘅咁样，奇卵怪怪系咪？啲冇卵理由啊嘛，佢本质上就应该分开啊，大佬，系咪？咁你跟住然之后咧，即系然之后即系头先讲紧咩噶？无端端讲呢样嘢咁样。讲讲下点解讲咗嚟呢度？系啦，即系黄毓民系，即系我讲嘅政治组织，你做得最好咧，你做得最好，即系其实民主党系做得好。民主党嘅营运一个组织嘅架构做得好，因为佢即系 华叔啦，即系华叔流落嚟啦，嗰种、即系你知啦，即系华叔啊，曾经有个好左翼左派嘅左派嘅，即系讲紧老共左派嗰啲咁样嘅传承喺度。咁、即系我唔系话投共啦，我唔讲呢啲嘢。即系事实上佢嘅背景，佢曾经系 自己提过出嚟， 系老左嚟噶嘛。咁然之后好啦，佢到佢将嗰一套老左搞组织系搞得最好噶啦，搞组织系最叻噶啦。咁再将嗰一套套用喺民主党上面，所以你成个组织嘅架构啊，同埋你点样喺边度揾资源啊，你扎根喺即系你喺地区攞资源啊，好多区议员啊咁样，咁你变咗成个，同埋有晋升阶梯啦，即系虽然好大佬文化，但系都隐隐然有个晋升阶梯啦。咁你变咗成个内部嘅权力分配啊，嗰啲党嘅规章，即系比起我哋呢啲唔成熟嘅组织系做得好多。咁你变咗冇呢啲旁边嘅纠纷出咗嚟，咁而譬如我哋呢啲纯粹理念型嘅组织，我哋靠响啊。好多时候有一个组织嘅形成，譬如我哋几时系招募到最多的成员，就系、是、啲大型行动咯。 嗯， 啲大型行动咯，做大型行动嗰阵，有好多人又走埋嚟同我讲：，喂，我想加入你哋啊！咁样，跟住咪组，即系大家系咁样，系因为一件事一道火而合埋嘅。咁、然之后成个本身你组织，我哋有几可聚啫？冇几可聚嘅啫嘛，系咪先？冇乜资源啊嘛，冇几可聚埋。咁你好多时候沟通就系、 是、Facebook 沟通。咁你变咗好多时候系有好多嘢系有一啲微细嘅嘢嘅碰撞，跟住就形成咗人事嘅纠纷啦。咁、你变咗嗰啲人事纠纷好无聊嘅啫，你有冇同佢食饭啊？你生日做乜唔 like 我 post？ 即系你系好捻无聊嘅纠纷嚟嘅啫，咁唔捻睇唔捻到咯。咁样即系你，然之后咧慢慢咧就形成咗人同人之间啊，我唔妥你，你又唔妥佢咁样，即系明明大家同一个旗帜底下啦，都可以理唔妥佢唔妥佢。咁、你变咗你作为组织嘅领导咧，你其实你就要花好多精力咧去搞呢啲嘢， 即系协调翻啲人事关 系 啦。 系你搞呢啲嘢，而事实上我哋都系唔擅长搞呢啲嘢嘅，不论我啊同埋黄毓民啊，都系相当之唔擅长搞呢啲嘢。咁、你变咗就有时就会咁样嘅情况。咁你有时个人咧，即系譬如好似即系有时好慨叹，等于我嗰晚同毓民饮酒咁样，即系有时好慨叹，点解人系会变成咁样？人系真系会咁样。人系真系会咁样，人系真系少少嘢唔啱咧，即系佢原本好支持你嘅，支持个理念嘅，佢唔系冇讲支持嘅人啦，支持个理念咁样，就系、是、因为同个人唔啱，连个理念都反鸠转佢，即系有时就系会咁样嘅，有时就系、是，即系你变咗系事实上结果咪就出现咗咁多呢啲咁嘅人咯，呢啲咁嘅即系吹箫帮捻人咁样系咪先？即系黄毓民，即系你都系老萧同黄毓民，即系，所以你话分裂咗之后归一边。黄毓民有一个精神领袖，系咪？佢带领大家去吓进、行呢个咁嘅政治嘅抗争，进行呢个咁样嘅同共产党嘅搏斗。老萧咧，老萧就带领大家打飞机，吓、带领大家搞抹黑打飞机。你系人哋嘅精神领袖，你而家变紧咗个精虫领袖。 你咪精神病啦、啊，佢系。 专精神病领袖，专门教人哋出征。咁你即系。有乜为呢咁样吓，所以即系我再讲一次，即系大家系要出声，你哋系要帮黄毓民出声，即系我哋呢啲我哋做僆嘅、我哋梗要帮佢出声啊，大佬，唔通佢下下喂，你明唔明啊？你唔可以俾呢啲嘢消耗晒我哋仅有嘅黄毓民， 即系佢应该集中佢嘅精力去做一啲 系啊，佢要嚟打共产党，大佬。佢下下就住为呢啲嘢就走嚟回应你，回应佢系嘛？你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即系有啲人，譬如有时有啲人都同我讲，喂，毓民呢几集系咁闹嗰啲嗰啲咁嘅小人 啊， 即系好似我无谓咁样。喂，咁你点样可以有办法令到佢唔好再闹咁多呢啲？你哋帮佢闹咗佢，吓、有时黄毓民喺个节目度讲就话唔再闹啦，收声啦，系讲佢，唔系讲你哋。喂，因为你哋闹，我成日都讲，我成日都喺节目度讲啦，你哋闹嘅意义。骂战嘅意义唔系在于要闹死嗰个人，你闹唔死嗰个人， 俾其他人睇， 你都闹唔醒嗰啲系啦，俾其他人睇，以正视听，有个正面嘅作用喺度嘅，唔好成日就喺度话，唔好嘈咁多啦嘛，你又唔讲，佢又唔讲，边个讲？大家都唔讲，由佢抹黑，系咪啊？跟住黄毓民真系变咗，真系俾人当咗喺街度俾人当咗系建制派，系咪？你哋系咪想咁样啊？唯一一个会帮你哋发声嘅人。就俾人打成咗为一个共产党嘅人，系咪要咁样啊？结果系咪要结果就搞到连黄毓民都心灰意冷？唉，算啦，唔好真系唔好捻讲啦，乜捻嘢都唔好讲啦。系咪要咁样啊？喂，大家都有自己嘅岗位啊，唔系呼吁你哋去批斗，而系你哋有责任要去出嚟以正视听啊嘛，系咪？ 大家有大家的分工嘛，而這些工序這些 workload 沒有理由留給黃毓民去負擔嘛，是不是他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嘛，在我們眼前是有如山的工作需要我們去做的嘛，所以這個很重要，不要有時覺得就是說、哎、算了不要跟他們計較這樣，黃毓民可以說這些，我們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很重要，保護保護我們的保護我們這個這樣的，即我們不是說真的當他是當他是神咁拜，而是保護住我們一個這樣的整個旗幟的支柱，我們的 figurehead， 這個是很重要的，運動是需要這件事的，大佬讲翻运动啦，即系好啦，譬如HKTV 集会，即系 HKTV 嗰、那个发牌嗰个抗争咁样，嗯、即系嗰个就发牌风波嗰、那个抗争运动咁样。好啦，咁啊，而家就阿何连山好似话喺公民广场又话重返公民广场咁样啦，咁就亦都有啲人就批评，即系有啲声音就批评啦，就话哎嗰日结果都系发唔大咁样，咁嗰晚系发唔大嘅，其实我都喺现场，因为建制派醒目啊嘛，因为建制派拉布拖走咗嗰个咁样嘅表决嘅时间。好啦，咁然之后有啲人又调翻转啦，即系譬如而家就好多有好多即系嗰啲左交嗰啲又话佢哋系啦，你唔肯俾政党搞啦，搞到就冇咗声势啦，咁样搞到冇件事啦，咁样嗱，我唔系咁睇嘅呢件事，我唔系咁睇。有啲人又同我讲，有啲人同我讲话，喂，点解你唔批评 HKT 嗰啲人散水？我哋成日批评人哋散水噶嘛先，我哋成日批评人哋唱 K 散水。 但佢哋唔系嗰啲政党人士，唔系社运人士。 唔系咁样睇嘅嗰个 point， 嗰个 point 唔系咁样睇，即系等于学民思潮嗰条友唔知叫边个咁样。我唔批评你啊，但系佢就话佢哋当日学民思潮咧就系阶段性嘅胜利 啊， 人哋 HKTV 今次咧就系阶段性嘅失败。嗱，我就调翻转。我唔会话 HKTV 呢个抗争取得任何阶段性嘅胜利。 嗯、 好啦，点解我哋之前会批评人哋话散水，话系即系咁样系消耗咗民意嘅力量？但我唔会咁样去批评呢个 HKTV 嘅集会咧。即系孔告峰嘅讲法就系话睇你赢唔赢啦。唔系噶，我唔系咁样睇。 OK。 你要睇个运动嘅性质。 嗯。 嗱，事实上我成日批评人哋散水，但其实我唔系下下批评人哋散水嘅。 嗯、 有啲咧我冇评论，譬如即系等于我唔会话同志大游行系散水噶嘛。 啊、 你明唔明啊？我唔会话同志大游行佢哋出嚟嘉年华咁样行，我唔会话佢哋系搞 party 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你要分清楚嗰个运动嘅性质系乜嘢，每一次都唔同噶。 嗯。 每一次都唔同噶。喂，出嚟集会做行动，梗有散嘅一刻噶。你喺咩 moment 散？等于我哋去追击 CY 咁样，咁追击咗佢走咗，咁我哋散唔散？咁我哋要散嘅。我哋达到嘅效果系乜嘢？我哋出嚟达到嘅效果系乜嘢？我哋有冇达到嗰个效果？咁有时达到啦，我哋有时截到嘅车收辱到佢，叫做嗰啲就真系勉强喺阶段性达到某个效果。 嗯， 吓、啊、咁，但系你有时都会失败嘅，有时都会阶段性失败，有时截唔到咯，好似上次观塘咁样，我哋咪截唔到咯咁样。咁你有时譬如好似林慧思事件咁样，咁、 嗯、 你出到嚟。显现咗个声势，你嗰啲位系真系显现个意志嘅啫嘛，系咪先？ 系， 咁你唔散留喺度做咩？你等乜嘢？有咩情况之下唔散啊？你要睇个议题系乜嘢啊嘛？例如就系话，譬如嗰阵，嗰年七一，我系咁话唔好散。 嗯。 嗰年七一，我系咁话一定要取得实质嘅成果，因为嗰个系替补机制嘅方案啊嘛。 嗯。 而替补机制嗰个方案，你系可以要求佢撤回啊嘛。 嗯、 你可以要求佢撤回嘛，同埋你留守，你可以要求人哋出嚟对话嘛，你可以要求呢个咁样嘅当其时嘅政务司司长呢个咁样嘅个太监，唔记得叫咩名添，屌你老味， 林瑞麟， 林瑞麟，你可以要求佢出嚟对话，你可以要求当其时嘅特首出嚟对话， 嗯， 你可以咁样要求，又或者你某一啲嘅运动嘅情况就系话，佢一个 critical 嘅 moment。 嗯、 有啲 critical 嘅 moment 就系话，你知道嗰样嘢喺政治现实上面嚟讲，我系能够令到政府去做某啲嘢，系会显示政府嘅让步嘅。咁你就值得要，咁嗰啲时候就唔可以散水啊！你明唔明白？ 嗯、 即系等于反国教咁样。 系 反国教，我就系觉得我当日认为真系，我觉得舐得唔够尽，你冇攞尽佢，即系佢嗰个系。你啫嘛，佢嗰个话佢撤回三年嗰个咁样嘅开展期，佢冇话撤回反国教，即系我觉得喺呢个 concept 上边，而当其时嘅民情民意同埋反国教嗰、那个国教，佢唔系必做不可噶嘛，佢喺民意上面嚟讲讲唔到个理据必做不可噶嘛， 嗯、 好啦。而且你睇个势，佢系退噶嘛？ 系啊， 你系嗰个时候，你系应该咬到佢尽噶嘛？ 嗯， 咁嗰阵我就认为嗰个咁样退却咗，就浪费咗个机会了。 那 個浪費了個機會了 OK， 但都不是很嚴重，其實即持平咁講，唔係好嚴重，佢都叫攞到少少嘢，唔係好嚴重。DBC 事件嗰次就徹底係散水啦。 嗯， 徹底係冇爭取到任何嘢，冇要求政府都會交代，而且嗰個要求訴求嘢都唔清晰。好啦，去到呢個咁樣嘅，去到呢一個咁樣嘅 HKTV， 你係真係唔，你係人都知唔會發牌噶嘛？ 係。 你事實上喺呢個運動入邊係唔可能爭取到發牌噶嘛？即系我而家敢咁讲，我够胆咁讲，你除非梁振英落台咯。你呢件事嗰个运动嗰个性质系乜嘢咧？嗰个运动嘅性质就系话，第一，佢喺一个层面上面嚟讲，佢带嚟咗好多人明白到原来政治真系会影响到生活。 嗯， 而你即系你睇到就系连反国教都仲有建制派会走出嚟攻击佢 ，HKTV 即系呢个咁嘅发牌风波入边，系连建制派都攻击唔到佢啊！是冇办法攻击到佢啊，因为你喺民情上面嚟讲，你冇办法去话俾人听呢班出嚟集会嘅人有咩错啊嘛， 嗯， 你冇办法讲到佢哋错喺边度啊嘛，而呢件事带嚟咗好多嘅参与者，呢、這个又系好机会啊，即系譬如表决嗰下，我又系觉得系好机会，就系话，所以我咪话啲传媒扑街，最好嘅机会教育佢哋就话，点解会表决唔到啊？ 嗯、 你数翻个票数。而最后分组点票之下表决唔到，就是因为讲嚟讲去已经讲咗十鸠几年嘅取消功能组别，而跟住呢样嘢承接落去就已经系政改方案啦嘛，即系好好机会嚟噶嘛。好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呢、這个运动嘅性质上面嚟讲，佢会呈现到最大嘅效果系乜嘢？佢最大嘅效果呈现一路你滚存落去温落去，你最大嘅效果就系可以呈现到政府系诚信，嗰、那个公信力系破产啊嘛。 嗯， 即系佢嘅公信力，佢冇办法讲得通件事，点解唔发牌啊嘛？咁你呢件事一路去做落去嘅时候，係一路只要攣落去呀，只要攣落去呀，你唔需要留守㗎，你其实喺性质上面嚟唔需要留守㗎，你只要 keep 住我发声呀，好似调返转头，王维基就应该擠牙膏呀，擠牙膏又出下一样呀，譬如好似开 ITB 港管局又出个文件呀，又话喂我係支持要发三个牌㗎喎，即係行政会议唔接纳港管局嘅建议，呢、這个係相当之罕见喎，嗰日郁文喺节目度都讲咗喎，可以话相当罕见嘅意思，其实係第一次呀，其实係冇试过咁样㗎，从来冇试过咁样噶，咁多年嚟，好啦，第一次喎，咁个原因喺边度咧？交代唔到，你始终交代唔到，你持续令到梁振英嘅港共政权呢个班子，佢哋嘅诚信，佢哋嗰个唔系诚信，佢哋嗰个公信力系不断咁下降啊嘛， 嗯， 即系呢件事系带嚟到呢个效果嘛，好啦，你话留守我哋抗争到底，一定要发到个牌为止，反而呢一个理据你讲唔通啊嘛。 是 咪？你反而呢一个理据讲唔通啊嘛。 嗯。 咁你变咗，其实喺嗰个即系譬如成个集会，其实你系冇关唔散啊，即系等于礼拜三嗰晚你系冇关冲入去啊，佢未表决到啊嘛。系咪？你话如果表决嗰下冲入去都仲有啲，即系有一个有力嘅展现啦，有力嘅展现，其实冲入去冇乜嘢，都系出翻嚟，冲入去都系咁样。咁但系即系你都起码话俾佢听个民怨去到咩地步啊嘛。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喺性质上面嚟讲。在整个运动那个整件事件带动那个民情情绪来讲，很多人觉得是不公道要参与，但是那个民众那个民情的力量不去到一个这样的激烈行动。 嗯。 而且事实上也都没关，因为你没有东西丢，你不知道bargain什么。 嗯。 你不知道bargain什么，你bargain交代，他就求其给他交代了。 是。 你唔同方案撤回嘛，即系方案撤回系另一样嘢嚟嘅咩？即系无论系替补机制嗰阵，又或者系国民教育嗰阵，佢 exactly 有一样嘢就话唔好做，应承我唔好做，得唔得？你有样好简单、具体、清晰嘅单一嘅诉求， 嗯， 系可以令到民众话到俾民众听，我哋今日要求乜乜乜物，就系、是、要去撤回呢一样嘢，佢唔做到呢一样嘢，我哋。就玩到底，你嗰样嘢好清晰噶嘛，好难搬龙门噶嘛，政府。但系如果你纯粹要求一个交代，嗱，你首先你冇关佢要求发牌啊嘛， 嗯， 你讲唔通啊嘛，因为你嗰个就纯粹系变咗一个劳资纠纷啊嘛， 系啊， 你纯粹系变咗唔系劳资纠纷，你纯粹系变咗一个公运啊嘛， 商业就系公运、 你纯粹系帮呢班人就系话，佢都未唔系公运添啊，你都要谂下 佢都人查， 系为王维基争取定系为员工争取，系咪先？为员工争取就系公运系嘛？但你要话你要俾佢做生意，从而等啲。班人有一撈，你始終嗰件事轉折啊嘛，即係你始終而家講唔到一個理據就話一 定要发牌俾 HKTV， 你讲唔到咁样嘛？你变咗你唔可以话留守到最后，我哋留守到最后，甚至乎绝食割墨自焚，你一定要发牌俾王维基，你推动唔到人啊！你推动唔到人啊！你而家唯一最有力嘅诉求就系要求交代，但系交代呢样嘢系可以搬龙门噶嘛？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呢一个运动性质底下，你就唔可以死掠同一种模式，就话一定要留到底。因为你咁样就漫长消耗啊！你漫长消耗就话我留到底，我要你交代，佢俾五叶子你。我觉得你交代得唔好，再交代佢又俾五叶子你。我觉得你交代得唔好，又交代又俾五叶子你。咁你始终咪最后都系溃散。你预期系咁样，呢一个运动嘅性质咧，你就反而要储蓄精力啊！储蓄精力就系乜嘢咧？你要喺好多好多嘅一啲舆论同埋外交，即系所谓嘅外交啦，即系政治嘅对话上面同佢交手。你要不断咁逼佢，话俾佢听，你一定要交代。佢交代之后，然之后你指出去交代有咩不是，交代唔妥当嘅地方，攞新证据出嚟，例如港官嗰个文件，例如四份报告嘅文件，你甚至乎部分搞都得噶。呢件事系值得摊长嚟搞，因为你不断咁样。不断地削弱紧佢公信力，而事实上其实发牌系无望。除非梁振英落台，即系个政治现实系咁样，所以你唔可以话就系话，你唔可以同一套嘢就系套喺每一个运动上面嚟讲，唔可以咁样讲嘅，唔可以咁样讲嘅。咁但系当然呢啲即系需要好多嘅，所以传讯好重要咯。咁所以其实今次嘅运动系我觉得佢有。佢事實上冇階段性嘅乜乜，階段性嘅乜乜都冇， 甚至可以話未完。 咁但係佢的而且確就係、是、的而且確多人關心咗， 係 多人關心咗，係咪？咁咁而所以你其實咧，你有時都好 fat up， 你有時覺得唉搞嚟搞去又係咁，唔使 fat up， 同埋其實 HKTV 呢件事就係話咗俾我哋聽，當嗰個政治嘅事件真係牽涉到生活嘅時候咧，你嗰個號召力同埋嗰個。动员大家去行动参与的能力就大好多，所以呢其实呢你现在再去搞好像旧有那种方式，再搞一些政制空泛那些普选方案啊那些这样，其实真的 move 不到人， 即唯有贴身，唯有接近，即生活， 所以你由此你咪就系知道，所以点解本土系一个出路咯。所以我哋要时报，因为本土议题嘅嘢全部就系归结翻，就系会翻生活啊嘛。无论系文化、生活资源啊，你学位啊，你最后归结翻就系归结翻生活啊嘛。所以其实喺大家唔需要 fat up， 所以无论我哋要时报又好，或者郁文嘅支持者、普罗政俗院嘅支持者、my radio 嘅支持者，我哋都知道，其实喺呢、這个，其实陈云讲得好啱嘅，喺呢个咁样嘅啊话冲唔冲入去嗰个议题入边，就系话你一定要有个政治嘅论述去 back up 你，即系陈云所讲嘅革命理论。咁而其实最主要嗰样嘢就系话，我哋其实呢一段时间嚟紧要时报啦，一周年完咗啦，咁样一周年过咗啦，啱啱一周年，即系琴日就一周年啦，啱啱一周年过咗啦，我哋嚟紧呢一年其实要更加丰富去做多啲论述同埋著作啊，即系我哋今年打算系会出几本书关于呢个咁样嘅本土同埋本土嘅呢个运动嘅发展咁样，咁尤其是其中一个 project 咧，就是我同郁文倾紧咧，就系咧，因为2014年咧就系黄郁文同埋郑经翰咧封咪10年。 哦， 咁而呢个封咪咧就带动起成个香港民主运动，即系呢10年风起云涌，即系带动咗成个激进民主运动嘅冒起，网台文化兴起，然之后打击主流媒体，打击主流泛民主派佢哋嗰个垄断，然之后就发展咗好多而家呢啲咁样嘅嘢。咁但系往后，然之后再归结落去本土运动，究竟何去何从咧？咁样，咁呢个我哋唔系陈云啦，我哋做唔到一啲好城邦论呢啲咁样。咁但系我哋就会做多啲呢啲咁样资料嘅整理， 即系归纳翻过去十年。 系啦，呢啲即系报道文学式类型嘅嘢，即系起码有翻个历史嘅记录喺度，等大家明白到。而呢啲历史记录，其实佢就会壮大咗个论述。而从而就确立了所谓的本土文化是什么，咁呢个就是呢、這个时间够了，下一集先讲。